话剧《红雪飘飘》演出在平壤的国立话剧院连日举行，盛况空前。这部作品是国立话剧团新近创作的八场话剧，反映了环海钢铁联合企业干部和工人群众构筑主体铁生产系统的斗争。